第204集，对不起。黄燕用枪口顶了顶秋妍的背脊，恶狠狠地说： 你不要他的命了是吗？ 哼，就算把白燕交给你，你会放过我们吗？而且紫燕要一个已经背叛了他的人做什么？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？ 我只管要什么，不管为什么。 你觉得你带着他能逃得掉？你们正在被全城通缉，能逃到哪儿去？ 这也轮不到你操心。怎么想拖延时间？ 紫燕给你的任务应该不是救出他，而是杀掉我们。至少杀掉我们是优先的，所以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交换人质。前一次交换人质你已经失信了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第二次？ 上一次是按我的规矩换的，这一次按你的来。 黄燕将秋妍从椅子里提了起来，枪口依旧抵着她的后背。 你们逃不掉的，我已经报警了。 什么时候？ 白燕脸色也有变。 你是问警察什么时候到吗？快了。 燕姐，你为什么要叫警察？如果他们落入警察手里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 我们死了才叫前功尽弃。 快点把人给我，我真的会杀了他，我会把这张漂亮脸蛋打出一个血窟窿。 警察要来了，警察要来了，警察。 你想让我把人给你可以，但我要听紫燕亲口跟我说。 什么意思？ 给紫燕打电话，我要和她通话。 不可能，只有紫燕主动联系我，我联系不上她。 每次我们都要被动地接收她的消息、视频、电话、挑衅、宣战，这次我要掌握主动。他想赎回自己的人就亲口来跟我说。 我说了，我没有紫燕的联系方式，我没有见过他，没有找过他，都是他联系我。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不敢杀他？ 你可以杀了他，你开枪的时候我也会开枪，最后这里五个人究竟谁能活下来就看天意了。 黄燕的面容变得狰狞，甚至五官都跟着有些扭曲。 或者我们一起等到警察来，将我们一网打尽。 你他妈听不懂人话吗？我无法联系紫燕。 是吗？也许你说的是真的，后面出现的几个杀手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吧。看来紫燕对你根本不信任。 黄燕怒目而视。 我能联系他。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白赤城。 把电话给我。 号码。 白赤城却顿住了，似乎在犹豫。 号码。 白赤城报了一串电话号码，然后补充道： 他不接陌生电话，你必须先发信息。 龚应贤编辑了一条短信发了过去，过了没多久手机响了，打来的是一个未知号码。龚应贤接通电话并打开了免提。 紫燕。 龚博士。 那经过变声处理的熟悉的声音勾起了在场人诸多不好的回忆，听来令人浑身上下都不适。 又让你失望了，你特意雇佣了杀手，可惜还是失败了。 黄燕也死了吗？ 他还活着，他要用邱队长跟我交换白燕。你要白燕这个叛徒做什么？杀了他不仅封了口还省了事，不是吗？ 说的是。那你就杀了他吧。你敢杀他吗？杀了他邱队长也会死，你们都会死。 紫燕，我很好奇，如果今天你依然不能杀掉我们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？你一个接着一个的杀掉跟当年案件有关的人，企图掩盖真相，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申请重审的材料，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。 是吗？你们三个人，两个被停职，一个被通缉，所搜集到的很多东西都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。这些证据远不像你期望中那么有价值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 可你还是很害怕。 我是为了万无一失，真正该害怕的是你们。 蓝燕，那个给你们提供资金的人，就是十九年前案子的主谋吧？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他的罪行。为什么？只是为了钱吗？还是你和他之间有私人关系？ 这样粗陋的猜测，我根本不屑于回答你。 你们的资金流向已经被警方查得七七八八了。你以为资金源头是离岸账户就安全了？你终究是要在国内消费的，我们早晚会把你扒得干干净净，让你无处可逃。 龚博士，你会后悔的，记住这句话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 我后悔的事有很多，比如没能更早抓到你们。现在我们有一个实现彼此目的的机会，你想不想试试？ 你想说什么？ 让我见你，我有机会知道你是谁，你有机会亲手杀掉我。 龚应贤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 龚应贤却充耳不闻，甚至没有转头看人一眼。 你想见我？你以为自己从我手下逃过几次就敢自投罗网了？还是你有什么阴谋？ 我有阴谋也不会告诉你。你想要活着的白燕，那就亲自来见我。 任意瞪着龚应贤，不知道龚应贤到底想干什么。他不会说真的吧？不会真去自投罗网吧？紫燕不笑了，转而用一种耐人寻味的口吻说： 说， 杀了邱队长和任队长。 你， 龚应贤尚未开口，众人都同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警笛声，在场每一个人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。 警察来了，你们再不走就永远走不了了。怎么样？想见我，想知道真相，就付出代价。 去你妈的变态！你早晚也会付出代价。就这两个人犯，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开脱了。你只要…… 话到一半，任意有些说不下去了，因为他分明从龚应贤的眼中看到了犹豫和挣扎。犹豫？挣扎？警笛声越来越响，且恐怕已经有警察进入了仓库。他们隐隐听到了一阵有力的脚步声。 龚应贤，你不想抓住我吗？不想知道当年的幕后主谋到底是谁吗？ 把人给我！现在马上！ 他一把揪住了邱岩的头发，凶神恶煞。龚应贤抓着白赤城的胳膊，嘴唇微微颤抖着。 应贤，把人给他吧，你在等什么？ 下不去手吧，龚博士。也难怪，一个是像亲姐姐一样的女人，一个是最好的朋友。可惜追寻真相的路上总有牺牲，无论是作为警察还是作为科学工作者，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下不了手没关系，黄燕，不如你帮帮龚博士。 龚应贤终于转头看向任意，目光楚楚，尽是难言之语。他用口型说了一句：“ 对不起。” 任意还未反应过来，一声巨响炸裂了他的骨膜，胸口处如被千斤铁锤击中，瞬间将他撂倒在地。胸腔内的空气像是被那一颗子弹挤压没了，他连一口气都无法提上来，痛得两眼昏花，整个上半身都麻痹了。原来这就是中弹的感觉。黄燕朝他开了一枪后又开一枪， 在他模糊的视线里，秋妍应声倒地，长长的飘逸的马尾成为他视线内的最后一点生机。人亦瘫倒在地，无法思考，无法动弹，只能听着一阵脚步声远去。